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好，哎，最近这个什么冰桶泼水挑战哈，在全球都非常火。然后呢，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有没有哪个政治人物他们也敢来挑战一把。似乎在大陆还真没见着，台湾也没有啊，台湾有，香港也没有。台湾胡志强。胡市长，哎，特别搞笑，他在今天上午刚刚玩的，一边被泼一边喊我爱台湾，但是呢没喊完，这个水就泼下来了，他吃水了，就噎住了，呛了一会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形象应该是非常有好处。那都是玩完之后自己被泼了，就点三个人嘛，他点的是陈文茜，著名的媒体人，还有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还有这个导演吴念真，三个人都已经同意了。哎，所以你看哈，这应该是台湾现在政治人物里面第一个干这样一个活动的人。你看这个在全球都非常火热，不管是美国，你看在大陆，我看这个什么周杰伦啊，这不是大陆的，你看我都以为他是大陆的了。常年在大陆活动的周杰伦，刘德华什么的都已经接受挑战。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卡位的时间非常重要。就有的时候，你看政治人物他的一些行踪啊，他的一些言行哈，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什么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今天因为我觉得是8月20号，其实在今天呢是九合一选举最后的百日之战， 是吧？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好，因为他通过一个这样比较轻松的活动，其实提高了一种民众对于他的那种亲切感嘛。 对， 对， 哎，但是他上个礼拜来香港就是一天，他非常短暂停留，参加这个香港美食博览，他来卖饼，是不是卖台中的糕点？ 微笑糕点。 哎，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台湾？来香港，从台湾来香港，我们是有一个独家的专访啊，佩芬，是全程参与。那等会儿我们会听到这个专访的精华的内容啊，专访的访问人是我们的执行台长啊 ，Carol 玉英小姐。那但是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来香港？停留的时间又非常短，他只有一天时间，当天来就回去了。嗯，他目的是 前一天晚上到的，然后隔天的大概傍晚晚上就走了， 也就一天时间。 中间其实胡志强有讲说，其实他是真的原本是没打算要来的，真的挤不出时间。可是后来觉得作为一个台中市的大家长，他应该还是要带着厂商来推销一下台湾的观光。对，所以他还是来了，就在这百忙之中挤出了这个不到一天的旋风。 哎，好，他到底是为什么来？而且来完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哈？佩芬其实以前在台湾做政论节目的时候都已经跟胡市长有过交情了，可以说他差点还做你们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是吧？ 这是我那天才知道他爆料的。我原本还真的不知道。 好，这个我们先来听听哈，胡市长他来香港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我是台湾第一个政府官员到北京去开世界市长会议， 我记得， 但是那个时候两岸的关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所以有人告诉我，你去，那不要谈政治，只能谈经济，只能谈经济，我就只能谈太阳饼啊，啊，我去北京68个小时，然后别人拿我当猫熊啊，因为没看过台湾的政治人物。 那除了美食以外呢，在推广旅游方面，市长觉得就台中有什么很独特的优势和吸引人的地方呢？ 那你到台中来，我坦白跟你讲，我们有婚纱一条街，拍婚纱是既便宜又有品质优质，然后我们有日月潭最好的度蜜月的场所，我们有中台禅寺，如果你信佛教，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的现代寺庙，可能是你所听过的寺庙当中唯一不能点香的，因为什么？环保。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美食夜市，逢甲夜市啊，我们可以玩的地方多得更不得了，从镇南宫妈祖庙到高美湿地 一路跑到梨山。如果你是客家人，台中的客家文化也是大概台湾最有特色的啊。你要看原住民文化，简单上梨山啊。你要看妈祖文化，到大甲。你要看自然风景，到高美。如果你要享受一个很特别的、很从容的生活气氛，你就到台中来。所以它不像台北那么紧张，不像高雄那么炎热。很多年轻人喜欢台中，他就跟我讲，还有人写信给我说台中是一个让人有感觉到从容的城市。 所以是不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市长推了很多有关文化环保方面的一些项目呢？ 本来就是，因为优质不是一方面啊。我们甚至于当选全球最佳智慧城市，去年一个智慧城市不能在任何一方面做不好。我曾经有一个演讲得到这个论坛，国际城市智慧城市论坛非常的肯定。我讲一句话，我说 An intelligent man doesn't do foolish things。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做愚蠢的事，所以一个智慧城市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层面，必须每个层面都好。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文化环保都要注意，我当选 intelligent city， I cannot do stupid or foolish things。 好，这个胡市长的口中哈，台中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城市，文化、环保、经济哪样都不能落下。说实话，我也没去过台中，而且你要是说起来台中，好像我每次这个马上能想起来的就是有同事从台湾回来，就带台中的什么太阳饼啊，上次太阳花学院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在疯抢嘛，就那些示威的学生抢的这个太阳饼，立法院里面立委桌子上放的就是台中产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真是想不到它还有什么非常著名的。 其实，我讲句好笑的话，你说每个城市，你说它觉得这个城市特色是文化，是环保，你觉得现在其实你去访问每一个台湾的市长，其实大概都，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主流概念。你去建设一个城市，大部分都会往这样的深度去经营嘛。但你说台中对台湾人的感觉是什么？其实说真的，太阳饼绝对是一个最大。但你说这个城市，其实它这几年的改变是挺大的。以前其实就北部是发展的比较快的，所以大部分的重心都在台北。然后后来在建设高雄，就是像高雄慢慢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舞台上比较多，台中相对是比较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可是近几年呢，其实他去打造说像台中精品一间，他去有一些新的这些豪宅的建设，特别是豪宅，就房价也突然飙得很高。然后还有就是他清泉岗机场以前是军用机场，可是现在开放民用之后，他也其实很多的陆客或者是香港的客人可以直飞。所以其实他的便利性就已经就很多，所以他现在其实对于很多观光他也不是太陌生的。可是你说很好笑，你说讲一点，就是当胡市长人听得不开心可是你说讲一点，你说台湾人对台中的印象，其实台中有台湾最有名的夜总会金钱豹，这东西 这相当于台湾的东莞。 其实没有，我在台湾就还不至于，但它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夜总会，当然我也没去过。但很多的一些前辈，就当然可能去那谈生意干嘛，但是据说就在门口的时候，你有时候我常常会叫朋友说，如果说有机会你经过台中，你其实可以搭个车经过看一看，就说号称晚上就会有一排的小姐站在这前面。但是我说，其实，在台湾不像东莞那种概念，但可能也许里面做什么，那真的还不知道。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看。那还有就是台湾的逢甲大学跟逢甲夜市都非常有。所以其实 逢甲夜市是在台中 的， 哦， 所以可能 说起来马上就有印象了哈。不过呢，这个胡市长刚好来 香港的这些天，大家的这个新闻关注度还是保留在台湾高雄这个气爆事件上，那非常容易的就会问到他对于陈菊市长在这次气爆事故当中的处理的表现，他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也非常有趣哈，一个是蓝营的大佬，一个是绿营的大姐，大家对于这个选举情势和对于现在的民调都非常的看重。陈菊呢，经过这一战之后哈，大家一开始会觉得，你看气爆事故怎么样？政府他都对担一些责任，可是呢他的民调啊反倒是没有很明显的下降，这个也让非常多的台湾的民众是表示非常的诧异。那等一会儿我们也就这些问题也来听听台中市长胡志强的意见。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凤凰 U Radio 在上周进行的独家专访，访问的对象是台湾台中市的市长胡志强。那刚好在胡市长访问香港的当下呢，媒体非常关注高雄气爆事故的后续的进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高雄的气爆意外呢，已经过去了将近20天，可是检方还在从各方追查真相。现在的这个追查重点啊，似乎是在函管工程、石化管线和管理人是谁，但是最终的这个责任认定我们依然是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确定的消息。但是现在媒体呢和民众有一个地方呢是感到意外，就是高雄市长陈菊他的民调呢在气爆事故之后仍然是居高不下。那陈菊市长他自己知道之后呢，也是说很感谢市民对他的信任，并说到呢不能让高雄倒下，要让高雄很快的恢复成让人喜欢的高雄。非常关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胡志强市长他是怎么样看待绿营这边陈菊这边对于气爆事故的处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似乎你看陈菊市长这次是意外的，他依然是能够保持民调的高企，那是不是说呢台湾民众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对于绿营的这些错误，绿营的这些人物的容忍度包容程度要高过蓝营的政治人物。好，这个我们再来听一下胡市长是怎么样来应答的。 说到这个每个层面都要照顾到啊，那其中最近非常引起台湾也是所有两岸三地人关注的就是高雄的气爆，因为在这个城市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意识到这个城市安全问题其实是格外的重要的。那您怎么样去评价从高雄气爆发生到现在整一个救灾的一个表现呢？ 我觉得高雄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是很简单的来讲，几十年以来我们做事的 SOP 啊，标准作业程序啊，没有被尊重，所以有的时候偷偷懒，有的时候偷工减料，有的时候赶工，哎呀，就不要那么严肃了，到最后你付代价。这个事情像看电影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凄惨的事情啊？那然后又碰上下雨。所以讲一句难听的话，真是水深火热啊。那这个事情的处理，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经验，我也不愿意在这里表示说应该怎么处理，每一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陈局市长有陈局市长的个性，我有我做事的方法，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我在这里来显示自己事后的先见之明啊，对他是不公平，他会全力以赴。我诚实的讲，我希望在台湾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不是马上要追究责任了，我们有固定的制度，法院检察官会很严谨的去追查责任， 在这一刻不必说哎，是你不好才爆炸，彼此推来推去，那灾民何堪？所以我觉得救灾第一啊，我早就讲说哎，奇怪，我是在事发第一天就写了一封短信， 看到，然后又打电话、 对，然后我也给他通了电话，然后我说我会全力帮忙，然后我发觉他没有来要求，那我就觉得说不要怪他，他忙昏头了，我就要我的消防局直接把我们能借给他的东西，我们能去多少人列个清单给他。我三点钟清单去，他五点钟就回来了，我们的人八点就出发了。这两天我又请消防局再发一个单子，因为他忙昏了头没有主动，我们不要怪人家，我就请我们的消防局告诉他我们有多少抽水机，中型大型各有多少，你要用多少都告诉我，我马上派去帮你抽水。你这两天又是积雨成河嘛，问题更难处理，但是我做这些事不一定要上报嘛，你问我讲也不丢人，也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赶快帮助高雄，连香港能帮忙我们也欢迎啊、老实讲啊， 先救灾， 对啊，先救灾先抽水，偏偏一直下雨啊，抽了水往哪里抽也是问题，但是总要想个办法，不能束手无策啊，管子接管子把它抽到海里去行不行我不知道啊，我只提这些想法啊，我也不是现场的指挥官啊，我尊重指挥官，我也尊重陈市长。 市长当然是比较理智的去看待啊，我觉得真的是一心就想着去救灾，但当然民众也有很多的评论，就对于陈市长也好，对于他们的整个处理也好，但是我们观察到有一点，就是似乎一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台湾的民众对于绿营政治人物的整个容忍度似乎好像要比蓝营政治人物的容忍度要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有这种看法或感觉的人，那我没有证据说你的讲法是对或错，因为没有人真的去调查，我也不信这种调查啊。那么确实我有想过，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已经碎尸万段，可能啊，可是我跟高市长、陈市长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想把事做好嘛。那事情的发生，你现在就要归责给任何一个人，其实都不公平。因为检察官已经在调查，然后当时的责任已经追溯到20年、30年以前，所以大家不要急着推责任。推责任有两种，一种是我没责任，一种是你有责任，这都不重要。灾民的困境最重要，我最心疼的是这六位消防人员因公殉职。我在别的场合已经说过，我认为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抚恤他们，告诉他的太太我一定负责替你找个工作，违反一切规定我也要帮你找个工作啊、消防局给你找个工有那么难吗？说不行啊，不合规定要考试，不行，我就是要用。因为这六个人他的家属将来生活怎么办啊？我在一个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我说应该优于抚恤，一个人1000万都不多，2000万也不多，他爸爸没有了嘛，小孩还年轻嘛， 那主没有办法去。 对，那主持人就告诉我，依法只能给200多万台币。我说依法给200多万，你不能用捐款了。我跟你保证，我跳出来捐，一个人也可以捐1000万。那钱有用吗？钱不是重点，但是你不要让这些警消人员，人家是因公到现场，炸的难听一点，到现在找不到。我不忍讲尸骨无存了，我没有心讲这个话，那你还不应该多抚恤吗？ 到现在我们做了什么，对不对？啊，我是谈到这个就有点激动，我觉得有好多好多该做的事先做吧，灾民的安置先做吧，抽水没下雨前我就讲了该抽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抽，我还承认我可能外行不懂为什么没抽，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早做都好一点。 好，刚才是胡志强市长对于陈菊市长、高雄市长他在处理气爆事故当中的一个表现的感受哈。哎，他讲的一个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碎尸万段了。 对，他其实也是比较担心他的处理方式会不会特别合理，或者说让别人能接受，或者他的这种做法别人会抱以什么样的态度。那其实他里面他强调了很多，包括像责任的这种归属啊，对啊，认定啊，归属到底是应该是归谁的。那他其实提到这个里面有二三十年的这种历史，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未来以及现在目前来说重建应该怎么来去做。 嗯， 那他提到那种就是因公殉职的六名人员的捐款工作，其实我个人看法啊，是因为现在应该最关心的是灾区的居民的这部分的内容， 嗯， 这样会更好一些，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救灾，之后再是抚恤。 嗯，现在的台湾的新闻气氛它应该是慢慢的这个淡下来了，关心的都已经开始什么张显耀了是吧，或者柯震东， 应该是房祖名，对， 房祖名， 房东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个救灾似乎已经是有一些冷却，但是冷却了其实是好事儿。我觉得你对于很多的灾民来说，就可能政府你按章办事的按章办事，你到底是不是这更多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给他多一些的抚恤或者善后怎么样去进行，你已经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纠结在这个口水账方面，这个对于民众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儿。我觉得 其实刚刚就是讲到樊叔讲到说，如果刚胡志强也讲到说，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台中，他早就被碎尸万段了。你说在设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民调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身为一个蓝营的首长有什么样的感觉。特别其实台中其实也近几年也出过一些比较大的公安事件，像几年前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一个夜店大火烧死了9个人，那件事情也是让胡志强被批得很惨。可是我常觉得你说台湾人为什么这样，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内地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叫做名气可用。这个名气可用，很多时候你这个名气它未必是一种舆论的气氛，而是名气对这个政治人物或某些政党它还有容忍的空间。我只说在台湾呢，因为国民党过去执政50年，你说到后面你说2000年政党轮替，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政党，真的很想有一个新的气象。那当然你说民党上台8年似乎也没有给太多的一个新的气象，可是你说好，那我们再把这个政权给了马英九，那这8年你说马英九做成什么样了，我现在可能中国大陆也会傻眼，怎么一台好棋会做成这样。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民的名气对于民进党的容忍度还有，因为过去民进党确实他的资源，各项资源，媒体资源或者他的各种资源都是比较弱势的，他是穿，在台湾人的说法叫做穿草鞋，甚至是赤脚起家的，是街头起家的，不像国民党就是宫廷，就一出生就是一个有钱的孩子这样。所以其实台湾社会会觉得民进党确实在台湾的民主道路上贡献过，而他们确实过去的这些路上很辛苦，包括陈菊，你说为台湾当年争取民主这个美丽岛事件，他坐过牢，至今单身，然后其实也很平常也很辛苦，身体也不好，所以刚刚强调这个名气可用，就是台湾的名气氛围对民进党还有容忍空间，可是对蓝色的其实这个空间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最近最好好笑的是，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因为他在这上面的角色最近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可是他在16号呢，他去看了高雄的灾民，然后他是没有通知任何的媒体的，可是我后来在脸书上就看到了照片嘛，可是媒体隔天还是报了，所以我觉得 他这算是一个比较高明的宣传手法。 所以就像秀伟开始讲，其实你说政治人物的每一个动作， 对， 其实都是政治。 哎，但是还是我觉得很疑问哈，奇怪的是，你看胡志强他做市长做了10多年了，而且这也是在应该是在台湾当市长当的最长的一位吧。 那按理说哈，他的这个口碑或者他积累的声望不会比陈菊要弱，但是他是不是被其他的一些没有那么能力强的队友给拖了后腿？但是接下来他好像还要继续再选，他的这个选情现在到底怎么样？他的对手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能够跟他一较高下？或者他自己对于将来这个选举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和态度？我们三句话新闻再稍微休息，等会儿听听对于接下来这个年底的七合一，有人说九合一选举的这么一个判断，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佩芬。 现在蓝绿的选举的形势慢慢的会呈现一个焦灼的状态，因为看到之前呼声非常高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他到底会选择去直接冲大位，还是说连任？也确实我们争吵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谜底揭晓，还是选择继续连任新北市长。蔡英文这边呢，竞选总部已经成立，而且呢，发表过一些对于选民来说有十分之激励意义的一些讲话。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蓝绿两位几位的大佬大姐们他们的最新动作。胡志强这边呢，我印象当中啊，他是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对手的，佩芬是不是？ 其实不会啊，林佳龙。 我们 去年十字路口朱立伦还采访过林佳龙。那林佳龙立委其实在民进党里面的形象是算是挺正面，他不是太过的激进。然后其实我觉得台面上你媒体看得到都别算，他在台中的耕耘其实是做得非常的扎实的。所以我觉得对胡市长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对手。 但是其实胡志强这边哈，他如果不选择连任的话，那国民党有没有跟林正龙可以拼一拼的 林佳龙 林佳龙可以拼一拼的对手？ 没有。但是我说我就分享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子回台湾呢，然后就跟媒体几个就前辈私底下聊天，就其实胡市长他因为说真的当了13年，其实他某些程度来讲我觉得他也累，而且说真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夫人邵小玲的身体后来就是那次车祸之后，其实我相信胡市长一定想花更多的时间给家人。那前阵他女儿也跟那个 分手了， 那个艺人对离婚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想在家庭上花更多的时间嘛。可是就私底下聊天的去知道，就后来国民党确实有就是大家就协商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就是胡志强觉得怎么可能选出这样的一个人来就是承接台中这几年的一些政绩，不可能。所以后来胡志强就是还是跳出来选了。 这也确实不容易，这个60多岁了都快70岁的 影城的感觉 老爷爷级别的政治人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他是对目前的蓝绿阵营的选举情势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但确实看到有一种就是现在台湾仿佛是政治口水有点凌驾于这种救灾也好，这个应急的处理也好，这种专业主义之上，有点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包括前经济部长张家珠他的这个因为不堪遭遇这个立委的这种辱骂而去气愤的去请辞走人。 张部长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我认识他很久，往来不多认识他很久，我在市长任上找过他一次，为了救水，他管水利。那么他的答复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全力帮忙。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受到如此残暴无理的责骂而决定愤而求去，我是可以谅解，但我很希望他能留下来一起奋斗。我们常常被骂，骂得没道理无所谓，你骂我原来都骂错了，那是你的事啊，你骂得对我马上改啊。那我请问你，是骂人的人占便宜还是被骂的人占便宜？ 还是被骂的占便宜啊。 你为 对啊，我是讲实话了，我们做政治的人常常被骂，媒体也骂，那我会看他骂的对不对，他骂的对我就改呀、啊、所以我说是他占便宜还是我占便宜，还是我占便宜啊。那人家骂你你就生气，我讲一句良心话，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尽量学会，人家骂你你生气，你就是因为别人在犯错而惩罚自己，因为他乱骂，你生气你难过对他有用吗？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你在惩罚自己，搞不好还把这个脾气发挥到你太太或小孩身上，他们何苦？所以我慢慢的学着不为别人的口业而生气，不一定做得到了， 尽力尽力尽力。 对 对 但确实你说台湾的话政治仿佛就是现在真的是高于一切，所以我还挺惊讶市长选择在这个时机点来到香港的，因为确实你说现在离年底的九合一的选举只是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那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民调确实市长在就是说民调方面的话现在是比绿营的这个候选人林佳龙是稍微要落后9%，那选情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选择这个时机来香港怕有会怕是影响到选情吗？ 现在你告诉我民调差几个百分点，我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民调有两种，一种是行销用，一种是参考用。参考的民调不公布，你觉得我不会做吗？国民党不会做吗？你觉得现在真正的差距是多少？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当有人公布你刚才讲差九个百分点，我马上说那是七月初，请问现在是不是八月初，对不对？结果一去查果然是7月9号。哦，所以只有一个民调重要，我不会上当，我也希望大家都不要上当，那就是11月29号那个投票。那你说你还输九个百分点呢、啊、那是有人做的，但趋势是怎么样？趋势是我一直上升啊。我为什么会上升？我也没做什么事啊，因为我过去很努力的为台中在做事。人家一开始先骂说什么都没做，现在发觉什么都在做。一开始骂做太久了，现在发觉为什么做太久，民主政治能做久的人是要连选连任的，每4年要考验一次啊，你4年再选一次给你连任，那就表示你做得还不错啊，给你连任2次那真的是鼓励和肯定啊。就发觉做太久，你在骂做太久，你是骂选民还是骂我啊？做太久是优点还是缺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以前所发的很多口水都已经选民看得很清楚。 好，刚才听到的这段访问是胡志强市长对于现在选情的他的一个判断哈。正如佩芬刚才讲的，他的对手其实一点都不弱，但是呢似乎民众对于他的这个连任的质疑声哈还是挺小的，就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连任是不是抱着还挺大的一个期望？佩芬有没有 期望？ 台中市的， 其实你说不是台中市民， 嗯， 我很难代表台中市民，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台中，在台中是台中市民，他们家人都很深蓝的。可是你知道那天我跟他聊这个东西，因为胡志强来嘛，我说哎，你们市长来推销民兵，然后讲讲他感觉。然后其实说真的，他老实告诉我，这次选择他会选择给民进党的林佳龙。但是为什么他也不觉得林佳龙可以做得更好？ 嗯， 但是对他来说，他想试试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对，其实想如果换了一个人，台中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我觉得很多可能台中人的心态会是这样，就像说我记得我在节目上也提过，就是在2010年那时候台中刚升格5都的时候。 民进党派了一个完全跟台中没有什么地缘关系的苏家全下去选，只是这样短短的今年空降部队，可是打的胡志强就是只输了小输3万票，胡志强几乎是险胜。 嗯， 所以其实你从这里面看，就是其实很多的台中市民是，我不能说他一定是能够期待更好，可是变化的这个心情是有的。 嗯， 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可是我们其实在问题里面也问了胡市长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你做太久，很想变化心，可是市长其实有他自己的看法。嗯，他觉得在民主大家让我做的久是因为他们投给我嘛。 嗯， 可是有时候投给你说投票这个情境上，当我说名气的这个东西，当如果你的对手不是一个太强，或者是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气氛点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继续连任。 嗯， 可是我觉得以现在台中的氛围来说，确实想要变化的是比较，嗯，对，我不知道胡市长。 所以最后连任到底能不能成功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刚才，嗯，盛伟你说， 哦，我觉得胡志强他是首位连任三届啊，就是民选的这种地方的首长。那其实，在里面，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刚才他提到，就是很多人啊，就可能现在对于他，做久了那种感受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换一个新鲜的，也未必是好的。那其实这种尝试呢，是有风险性的。因为那在连任的期间呢，可能台中一直保持一种较稳定的一种发展状态。 嗯， 那如果换一个新的，那就是这种的可能性啊，的确是以变好或变坏，其实是未知的。 嗯，哎，这些都是选民要非常慎重思考的一些问题哈。当然，很多人都会问胡市长同样的问题，看看他自己又是怎么样来解答的。我们最后一部分来听听他对于连任的信心以及期待。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贝芬。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蓝绿阵营的各个大佬们最为关心的，到底年底的选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势的判断？那么胡志强本人他对于连任又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和期待？ 那说到做太久，确实您是台湾史上这任期最长的这个地方长官的，那确实很难免有一些选民会觉得哦，好像想换换新血，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您觉得如果你再次连任的话，可以带给选民一个就和台中的市民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台中， 第一点 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第一点呢，做了久就想换吗？你觉得老公可以回家跟太太讲你做太久了换一个吗？这个在逻辑上根本不存在，啊，会这样讲的人有他固定的立场，有的开始宣传这个论调的人，我觉得根本就是不负责任。因为我刚才一再讲，做得久是优点还是缺点？我确实做得很久，我每个事都做得久。你晓得我做行政院新闻局长做了多久？快5年呐，台湾没有人这么久啊。你晓得我的对手做了多久？6个还是8个月？老是说我做的久，我还想说你是做太短，你什么都做得很短了，我什么都做得很久，那是选民支持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从做太久我要给你新东西，做太久是因为我以前做的他一直肯定啊，大部分的选民会肯定。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要继续把它做。台中已经变成大台， 最想完成的是什么呢？ 台中已经变成大台中，大台中是香港的2倍大，你可能不知道，是新加坡的3倍大，人口没有香港多，但是大台中每一年的经济成长度，哦，就是产业加上服务业5年以来成长47%，平均一年9%。大陆是多少？7.5%。台湾是多少？3%。我不晓得香港是多少，我并不知道。但是台中是很显然进步的。那台湾台中成为一个大台中以后才3年，3年半。 你要把大台中做好，它那个气势和规模和经济发展做好，有一定的方寸。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大台中合并以后才做一半，所以我觉得老是口水啊，或者用传统的想法来想，根本不能够满足大台中的需要。所以我可以开很多支票，但是实际上经济成长率9%，职业5年以来每一年增加22000个，5年以来增11万个工作，全台湾第一，经济成长率全台湾第一，环线做好，你不应该把大台中好好做好吗？别的候选人就是讲希望，他代表新希望，对不起哦，跟你的问题很像，你就说这么久了，你能带什么新的东西？你旧的大台中都没有做好，还一直谈新东西，我觉得那是纸上谈兵。希望啊，是还没有做，开始做叫行动，做很多叫实现。所以你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我把大台中实现给你看。而且我在想，也许再过10到15年，我不做市长，人们也可能忘掉我。台中因为交通建设，你知道我们做 BRT、MRT 还有公车免费了，还有机场和港口的快速发展。你知道我们跟香港一个礼拜108班飞机呀、啊，而且每一班都坐满80%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所以我说。大家不要太讶异，再过10到15年，台中的经济发展和重要性可能超过台北。台北做你的华府，台中变成纽约。 谢谢胡市长今天给我们的时间，也谢谢给我们去讲述了您的这个大台中梦啊。那预祝市长。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胡市长现在的这种热情和抱负，甚至是企图心，都是让人非常敬佩的。毕竟60好几了，而且呢，我听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台中还是非常的需要我。再一个，我现在又有经验、有能力、有体力、有热情，而且还有规划，为什么不是我呢？无法拒绝。 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其实。在这个年底选战当中，9合1选战当中啊，其实蓝营现在目前是内忧外患啊。那其实它交流点是在台北市和台中市，那这次呢其实对于台中来说那当然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它这种状态也是体现它的那种对于这个当地的一种关心，以及对于这个大选9合1的一种关心。我觉得 9合1其实可以简称，我当然每个地方选情都很重要，但其实基本上我们最重要观察就是中台湾，应该可以叫做决战中台湾。因为国民党输了这一关的话，其实所谓的南绿北蓝的这个局势就会打破，就他的一个地方版图就会打破。所以其实胡志强想必他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可是刚刚盛伟其实也提过，你说对，在民主选举里面，你说做了这么久，而且说真的，民主之所以有这有趣，是因为你很多的政绩你未必在他当选的前3年看得到，但是最后一年他准备要连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特别多的东西。那当然对这市民，只要你做出东西，我可以享受到，这就是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取舍。那你想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延续性，然后你继续让一个你知道会做什么给你什么的一个人在，还是说你想要有一个未知性，但是真的是一个赌注。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有时候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台中选民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确实。好，那在台湾的政治版图当中呢，胡志强已经是缔造了很多个记录和历史的政治大人物。那么究竟在今年年底的9合1选举当中，胡志强能不能再次连任台中市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期待最后的结果。好的，非常谢谢今天佩芬来做客3立坏新闻，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大家再见，拜拜。